心里见解，不需多顾虑，苦和声不响浪震荡又如何，好强人之中可憎，即说可憎不讲谎话，是自信不敢到世上做人难，猛纵成祸患， 快乐两失人，敢想敢担敢说每段老神话，有事三十年，我要每天展笑阔步浪一下， 喜欢即说喜欢，不需多顾忌，莫自欺，解心里困惑莫自疑，莫忌容易事，一生沧浪坦率，终心不抱憾，莫自卑，不需要背着别人受，抬头人自傲， 有事三十年，我要每天展笑阔步浪一下，快乐老实人，敢想敢担敢说每段老实话，来日有事三十年，我要每天展笑阔步浪一下。